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怎么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话剧《解药》竟迎来第100场演出，这部剧只有两个角色，以充满疾风的台词讲述爱与生死的作品，再度引发观众对人生的思考。澳网首日，中国金花张帅以2-6、7-6、6-2逆转去年美网冠军斯蒂文斯，惊险闯入第二轮。2017年，中国图书馆零售市场的总规模为803.2亿元，同比增长14.55%，其中实体书店也走出了负增长态势，同比增长2.33%。1月15号，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强制报废号牌清单，千余辆小客车将失去更新指标资格。北京市纪检委机关2017年清理信访举报超10万件，各区纪委明确规定，首办单位和责任人对办理的出信出件终身负责，直至问题解决。未来3年，海淀区将通过挖掘潜力、给驻区高校部队机关企业分解任务等方式，增加学前教育学位约2.9万个，以满足二胎时代到来增加的学前教育需求。2017年，北京备案登记的博物馆达179座，累计举办了400余个展览，平均每天北京人都能看到一段新的北京故事。 合约合同，但却跨时空。这滔滔不息的爱，我赠给你用。这一生和下世，有几多全奉送？闭起的眼中，无论重又重。仍是见着你面容，在我生活中，这份爱永远都存在，共你同在，无尽永恒在。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。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两手虽似空，其实抱着你，其实你没有别离，在我心目中， 想，无尽爱浪涌。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。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。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天老地老也好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 爱是永恒，来自于张学友。这首歌是97年音乐剧《雪狼湖》当中的闭幕曲，也是剧中演出频率最高的一首歌曲。不管是在剧中的表白瞬间，还是告别的时刻，他们都用这首歌曲来表达情绪，是结束，也是新的开始。就好像当大幕落下，这首歌响起，一切都会再次归零。而下面这首歌曲也同样可以用在结束和开始的时刻。各位好，这里是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，张雨生、陶晶莹，我期待。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 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明白人世的挚爱，明白原始的情怀。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，能充满秋凉的爽快。 Say goodbye, Say goodbye, yeah, yeah, yeah. 前前后后

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。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？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 别怕我伤心，来自于张信哲。可能如果已经不是把话都说开，两个人最终都不会知道对方的某些想法。很多故事都是这样，如果不是同时把对方伤害，我们可能都不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很多关于爱情的电影，其实本质上说的都是遗憾，但主角最终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突然想到了电影里面的一句台词，他说，你来北京不是为了我，我来北京也不是为了你。所以两个人相遇是回忆，让一切随风，来自于周镇涛。

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，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由14篇增至72篇，今年秋季执行。气象局昨天透露，2017年中国气象公众服务覆盖面积超过90%，气象服务满意度89.1分，创历史新高。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昨天公示，拟将最高车速由时速20公里调整为时速25公里，电机功率由240瓦调整为400瓦。近日，河南一小学上百名学生在寒风中跪在操场考试，校长称学生多，教室内坐不下。当地教育部门表示，将通知各校停止户外考试。2017年中国拳王赛日前收官，何军军击败近年来称雄国内拳坛的吕斌，举起了49公斤级中国拳王金腰带。 错误的决定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 来自于尤克里林的一首歌曲《认错》，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你回家的火车票买到了吗？2018年的春运已经是拉开了帷幕，现在市面上的抢票软件也是层出不穷，也不知道各位选择的是哪一款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抢票这件事儿吧。你要买哪个城市的车票？什么时候回家？用的什么软件抢票？和抢票相关的故事，你都可以过来与我们分享。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。幸运的你呢，也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人。